高手。张新杰一怔，对方团队中确实有一股实力不错的精英玩家，但是在布置阵势的时候，张新杰早把这个考虑进去了。他设计的梯将式的防御布阵是不至于被这么一撮精英玩家在这么快的速度里就给击溃的。右路有叶秋指挥，团队战斗力强，不好抵挡他可以理解，但是左路还能有什么高手能瞬间就击穿他部下的防御阵？原本已经准备去右路亲自指挥和叶秋斗法的张新杰，微犹豫后最终却是先让他的望山云雾朝左路去了。左路的防御确实已经被冲散了，张新杰的望山云雾将一切收进视野，而后细心扫过了，视角很快就停留在了一个方向。张新杰有点恍惚了，这是在网游还是在职业联赛？自己是在做梦吗？今天是什么日子？张新杰甚至真去看了一眼日期，从年从月从日，他确定自己绝对没有眼花，这绝对不该是一个有职业比赛的日子，而且就算有也绝不该在这样的眼熟。晃动在他眼前的两个角色，角色名明明不对，装备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身影却不断地和张新杰脑海中的两个形象重合着。一叶知秋，沐雨成风。荣耀联盟中最强大的搭档组合，在连续的四年里，虽然他们没有得到过最高荣耀总冠军，却一直都是这个奖项无争议的获得者。其他战队的很多组合虽然也很出色，但在这对组合面前却纷纷黯然失色。在每次的最佳组合评选中，他们或许可以分流出一些票数，但却从来不是什么威胁。号称最有力的竞争者虚空战队的李轩、吴宇策的双鬼组合拥有的票数也不过是他们的二分之一罢了，就这样他们已经是最有力的竞技者了。张新杰对这一组合的印象或许比起任何选手都要来得很深刻一些，因为他们所在的家世战队正是张新杰所效力的霸图战队的绝对死敌。在荣耀联盟的头三个赛季里，两支队伍连续三次在季后赛相遇，第二赛季时更是总决赛的巅峰对决。遗憾的是霸图战队三次败给对方，而家世战队却是连续三次都笑到了最后。家世战队三连冠的背景布中，霸图战队是色彩最浓厚的那一块。而后的第四赛季，张新杰来到了霸图战队，他迅速接受着霸图战队的文化，勇往直前，以及打倒家世，打倒叶秋。那一年他们终于做到了，总决赛中霸图战队击败了家世，登顶成功，张新杰是绝对的功臣之一。但是也同样是在那一年，家世战队新来了一位选手，后来和张新杰同称为黄金一代，他叫苏沐橙，是个妹子，而且是个极漂亮的妹子。这在以男性居多的荣耀世界里，实在是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漂亮妹子可不是花瓶，她和家世大神叶秋的配合像是拥有与生俱来的默契一般。冠军是霸图战队的，但是最佳组合这个奖项没有人不认为不是这两人的。至于霸图战队，张新杰和他们王牌选手队长韩文清配合的虽然也非常不错，但是牧师这个职业注定是要服务全队的，所以局限到双人镜头的话，出彩的画面就会显得有些少了。这之后的三年，张新杰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二人拿到最佳组合，而家世和霸图一直互相视为死敌。虽然这三年两队都没有再进总决赛，但是两队针锋相对的火气却不会因此而减少丝毫。对于家世这对组合的印象，谁还会比张新杰更深？哪怕是韩文清都不能。韩文清毕竟有过之前和叶秋单斗的三个赛季，哪怕之后的叶秋有了这么一个最佳搭档，韩文清重视的对手还是偏向叶秋一些。 只有张新杰进入职业联盟开始，这对黄金搭档就是他力争要打败的对象。输给他们，那对霸图来说简直比输了十场还要惨。印象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对于这对组合的打法，张新杰不知研究过多少遍，所以此时虽只一眼扫过，那种眼熟的感觉却一下就把他给吞没了。转眼脑海里就把一叶知秋和沐雨成风自动替换上去了，直至他很快清楚过来，看清眼前的战斗法师叫神说要有光，而这个枪炮师叫竹烟侠。竹烟侠随着叶秋所引发的各种注意，这个名字也是频频被曝光在各大工会关注的视线内。这个枪炮师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一直有所争论，但和叶秋关系不浅，这一点已是共识。到底是谁？张新杰心存这样的疑惑，但是十秒钟后他就已经有了答案。苏沐橙，绝对是苏沐橙，而那个神说要有光也一定是叶秋。十秒钟两人的表现已经让张新杰足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了。别忘了，这两人连续四年的最佳搭档是遥遥领先所谓的最有力竞争者的最佳搭档，如果他们不是独一无二的话，这个奖项又凭什么年年颁发给他们？他们的配合是不可复制的。虽然一叶知秋还在家世，虽然新来的一叶知秋掌控着孙翔，也绝对是实力顶尖的大神选手，但是最佳搭档的风采却已经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十秒钟的重现就已经让张新杰可以断言，这绝对是叶秋和苏沐橙，不可能再有其他答案。战斗法师的威武冲杀，枪炮师的强力支援，这两个人的配合一如这半年前一样，无论家世的成绩如何，这两人的默契总是依旧。哪怕叶秋离开了职业圈七个月之久，现在两人一这么共同出场，张新杰仿佛觉得一切都没有过改变似的。这是他要亲眼去看一看日期的真实原因。 机动队左边， 张新杰果断修正之前的指示。叶秋在这边，而且是有苏沐橙辅佐的叶秋在这边，无论如何这边也应该是防御的重中之重。至于右路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叶秋提前猜到了自己可能的部署，所以事先就安排好了针对性的应对，想趁自己短暂的判断偏差决定大局吧。但是现在的调派还来得及。张新杰信心十足，一来现在带的是精英团，默契和实力都比上一阵带的临时团要强一些，再来如何转换支援他也是仔细讲解过的，相信这些有素质的网游玩家顶多也就是节奏慢一点，应该不至于犯什么糊涂。 向后收缩， 张新杰继续指示。虽然防守的重点他已经找到，但是右路也不能忽视啊。叶秋提前做出的部署到了何种程度，张新杰不能拿实战去试验，他决定将两边防守阵地都收缩，让自己可以两边都看得清，以便同时指挥。 牧师注意力集中，骑士上，用挑衅和吼叫不断地骚扰那个神说要有光和朱元侠，队伍在两人之间穿插走位进攻，尽可能切开他们的联系，攻击的重点相放在朱元侠上，气功师有机会就用周云手。 张新杰一气就下了一堆指示，却完全只是针对两个人的。最佳组合固然可怕，但张新杰相信自己或许是最了解这对组合的敌人，应对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要不是对方也是带团来的，只是两人的话，就算是最佳组合，张新杰也不会觉得有太大威胁。 右边继续收缩，再多缩一点，机动一二队还是过去支援一下这边，从侧面骚扰攻击一下。 张新杰关注完左边又盯右边，机动一二队忠实地完成着他的指示，从侧翼切上，果然效果突出，对方一下子就被撕开了个口，看起来要断裂一般。 两位队长高兴，带着人就趁势杀入，准备彻底把对方搅散。张新杰却一看对方断裂后的角色走位，心下突然一跳。 一二队退回来，不要冲！ 张新杰忙叫，但是迟了。两队队长都是迫不及待的，队伍已经欺入。这时收到张新杰的消息，却也不敢质疑，连忙带队要退。但对方那惊慌断裂开的阵势突然像个钳子一般，一下子就把两队给夹住了。被冲散了的玩家回身做出的攻击都让他们两队人难受至极。好在有了张新杰的那句提示，两队已是转向外冲。这是要再杀得深一点，肯定已经团灭了。但是即便如此，两队人也是麻利地牺牲掉了六人，一队已经是残废了。 怎么会这样？ 张新杰指示之余，心下却是惊诧非常。侧面骚扰，这是他根据现场做出的临时调整。叶秋再神也不可能把战斗变化预料得这么细致，但是对方偏偏就有做出诱敌深入的战术指示，这是反应很快的指挥，实在不像是出自什么网游玩家的手笔。网游玩家或许也会根据他的部署做出应对，但是瞬间就这么连消带打的，这娴熟的意识可有点专业人士的风采了。就在这时，张新杰一眼瞥到这边两家工会的阵中，一个机械师玩家，装备虽破，但技术各种娴熟，让有水平的人一眼就能在团队中看到突出的他。而这人却不只是一味的在攻击，他打一打，时不时的就会停下来走一位，而走过的位置却都是观察战局的几个试点。 机械师？不会吧？ 张新杰突然觉得有一点头晕，